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副苦书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仍然要围绕着马氏相声世家展开。熟悉喜爱马志明先生的相声爱好者肯定都知道，马志明先生啊非常的擅长于学唱。在马志明先生的相声作品中啊，我们能听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学唱，有的呢是结合作品的内容啊进行这种有机的植入，比如说在这个五味俱全里啊，这个声磨电磨啊，弹着这个六弦琴唱出来的旋律啊，是这切块书啊，这是单弦的内容在其中。那么像在听曲艺当中呢，哎，这是结合作品所讲述的这个故事，由作品中人来直接进行这个学唱。那当然这个学唱归根结底还是由我们的相声演员马志明先生来完成的。包括像听曲艺这作品当中，你说快板书啊、单弦啊、京韵大鼓啊，哎，全都是如此。还有一种情况呢，对于当代艺术啊进行这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访学，有的呢是带上演员的点评啊，比如说在这个看不惯里面对这个纤夫的爱的访学。那么也有另一种形式啊，比如说像在这个夜来麻将声里面，小妖啊、科长啊，这都是借着当时非常流行的这些歌曲的旋律填上剧情里的新词啊，比如说这个黄土高坡呀、一无所有啊，哎，和作品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仅仅只是这样的学唱啊，无论对于我们的相声爱好者来说，还是对于马志明先生本人来说，恐怕都是不过瘾的。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啊，听到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里要给您呈现的这些作品，这都是马志明先生啊，带着乐队伴奏啊，我们说制规制令的演唱的姊妹艺术形式。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牌子曲儿《挑帘裁衣》。 清正路准无伤，且不可任意的轻狂。老王婆贪 吐银两。良心尽丧，巧安排，十分光，挑西门，敲竹杠，潘氏金莲把套上，时刻叹露水的夫妻美景难长啊。青年的男女万不可任意放荡，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释卷，明道理那品格才高尚。倘若是自去下流，那一定要吃亏上当了。这是败坏了名节，中一中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见没色不肯轻放，一定要达到了目的，放趁他的心肠。这一天他无事闲游，行至在武大郎的门旁，正走在武大爷的楼下，巧看见潘氏娇娘。在山东阳谷县一个武大郎，身量而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凳，他还上不去炕了。五官丑陋，其貌不扬，妻潘金莲貌美无双，她曾在张大户的宅内，她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她作为妾，这个金莲她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 把她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殃。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的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价又廉，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不缺斤少两了，经常受到那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乡，眼看着西方都坠落了太阳，潘氏他说着话就曾下了炕了，拿竹竿挑帘子呀，就推开了楼窗，竹竿也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她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一她口内香，撑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她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那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他是魂飞飘荡了，理了莲花，潘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不当啊，爷们嘿嘿老莲花，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有现成的220啊， 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妨，说话时他那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里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三十来往，乍一看，哎，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串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这个贪色的恶魔王啊爷嘛，嘿，西门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嚷，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媒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那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儿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 阳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呐、啊，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趁心肠。这一回老王婆他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志明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儿挑帘裁衣。下边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呀再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个相声小段《算卦》。 我呀，会算卦。 你怎么又会算卦？ 他们好些人都说嘛，我会算卦吗？ 谁说过呀？ 天津你打听马先生算卦。 马先生算卦犹豫不定，就是你啊。 哎，就是我。 你的卦灵吗？ 太灵了。 是吗？ 我给你算。 给我算。 给你算一卦。 哦， 说吧， 问什么事？ 问什么都行。 嗨， 什么都行。求财问喜，找人谋事，问病，月亮，家宅平安。你家都什么人都能算。 是。 哎，你算算我哥儿几个。 哥儿几个？ 我可不说啊。 我算呢。 嗯，九个字，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啊。 我说吧， 哥儿几个都这九个字， 哥儿几个都行， 我哥儿仨。 哎， 怎么样？ 怎么样？哥仨，对不对？ 怎么？ 我都说出来了，桃园三结义吗？哥仨，孤独一只，哥仨就你担负家庭过日子，孤独一只在你这。 哦， 我哥俩，哥俩更对了 啊， 更对了。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是哥仨， 是啊， 结义孤独先一只去。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哥仨。 嗯， 奸佞太毒了，宁战孤独老一只，兄弟不利哥一个最好。 哦，我哥四个， 正对了 啊。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就哥仨了，又孤独出一只了。哥四个， 我哥七个， 那你就慢慢孤独去得了。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马氏相声各位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虎转着一步惊慌，那月书的人是无不赞成，描写武二郎是高尚的人物，可称是大名耳鼎鼎。自从在景阳冈打火之后，在阳谷县赫赫都扬名。这一天，武二郎在街市上闲游，把阳谷县的老少都给惊动，一个个搀老扶幼，全要看那打虎的英雄。武二郎行至在街头，听背后有人喊叫了一声，就听后边说，前边走的可是二哥吗？武二郎不由就一愣，转镖去回头他观看，哦，原来是自己的胞兄。武二郎扑身他摆刀，武大郎助擂他直枪。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了，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嘿，你呀，打伤人命，逃出了家中，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啊，哥哥我呀，一到在他家，我去做长工，兄弟，我报告你个喜信儿吧，现如今呢，我娶了你嫂子了，进了咱的门庭。你知道哥哥我是那软弱又无能，你这嫂子长得呀也太漂亮了，招惹的那帮无赖子成天的，他们堵着门的净起哄啊。因此哥哥弃清河奔到了阳谷县，我才得了太平。武二郎瞪双睛， 目下哪一个还敢再哼您那么一声？既然弟兄相逢，哥哥今天就不必去卖炊饼了。说着话，二郎一探虎爪，替哥哥挑起了担子，他们转家中。大郎叫门，里面应声，谁呀？潘金莲开开了门，他细看个分明，瞧见了武二郎，这个潘氏就一愣了，暗暗的夸奖，哎，好一个美英雄。弟兄二人进了门上楼亭，大郎说，家里的我给你见见呢，这是我的胞弟那二武松。武二郎一听，这才知道是嫂嫂，急忙向前撩衣拜倒，就将头碰啊。潘氏说，哎呦，折寿死嫂子了，我的罪可真不轻。你大化名，叫大郎打酒买菜给二弟接接风。武大郎倒在了街上，把一切的东西买回来，又把隔壁的那位王妈妈娶亲了，帮着潘氏把菜饭做熟，就端上了楼厅。二人同饮流灵，潘金莲在旁边，他是带笑把话明说，兄弟，你看你哥哥进来把咱们家收拾的啊，有多么干净了。你呀，别在衙门里住着了，挺脏的，搬到家里来吧，叫街坊邻居看着你哥嫂对你也有一点那手足情。吃喝已毕，二郎站身行，不多时来到了那县衙中，见着县太爷，把归家的事情来回禀了。县太爷点头，他是也赞同。从此二郎住宿在家中，每天到县内听差，他又去点名，在哥哥家中那么一住啊，就是俩月的光景了。不知不啊，姐呀，到了数九隆冬，从衙门里回来，这天气可太冷，万里同云后是又密又浓， 多时那片片的鹅毛弥漫了路径，纷纷的鳞甲飞呀，一时到玉龙。街市上人烟稀少，实在的肃静。武二郎趟风冒雪，他奔走到了家中。武二郎上前来叩门，把潘氏给惊动。潘金莲他开开了门那、啊、就走进了这个二武松。武二郎上楼来他脱衣胆血，在火炉旁坐定。潘金莲把那前后的门啊给关了一个紧蹦蹦，急忙忙他上楼说：“兄弟啊，这天气可太冷，今儿个你回来的晚呐、啊，找不错的，那么去谈爱情。”武二郎回答：“我没有这种毛病。”嫂嫂若不信，您问我哥哥金枝情。潘氏说什么：“你哥哥？哼哼。”他缺乏正确的人生观，空长一个废物的人影，除去了唱点单弦儿啊，什么事儿他全都不通。酒饭我齐备了多时，也不必把他来等。咱叔嫂同桌共饮，咱们谈一谈那肺腑的情。说着话，潘氏在二郎对面坐定，斟一碗八美酒啊，斟满了一大盅，把身子这么一欠，顺手把那酒杯这么一捧，香腮带着一点笑啊，递给了那二武松。美英雄探虎爪接杯说：“嫂嫂自用。”潘氏说：“我的脾气儿最爱把那兄弟疼。”武二郎谢谢了嫂嫂，此酒告罄。潘氏女给二郎啊就斟满了第二盅，说：“兄弟你呀、啊，喝个成双杯吧。”二郎就一愣，喝罢了第二盏啊，潘氏又斟第三盅。武二郎把三杯饮完，斟一杯把嫂嫂来回敬。潘金莲见他回敬酒啊，小心眼里一咕涌，暗想到这个武老二啊，大概是情动， 要接了连理呀，我的造化可真不轻。此时节盼是他越想，这春情越生，目不转睛的他竟瞧这个二武松。只瞧地这位豪杰这脑筋乱蹦，把头低下呀，他一语也不哼，拿火杖拨灰，心里是犹豫不定，猛一抬头就气坏了英雄。见潘氏解开了酒泡，露出了粉梗，乳房的半路他的痘痘是大红。二郎说，嫂嫂你不可如此的行动，俺五二小伦理我懂得手足情，俺哥哥软弱嫂嫂要看重，必须的念在你们夫妻结发情，倘然若有风吹草动，俺武二郎认识嫂嫂，俺的拳头之下呀是也能够留情。说的这个潘氏扫了兴，羞恼成怒就跑下楼亭。走着说，怨我没心把人家哄，为什么一死儿竟念手足情，这路人他的脾气不叫人家恭敬，也怨我这么没心没肺的把他疼，也是我命里应该不心静，我才遇见了不懂人事的一条大浑虫。来之在这厨房椅里的嚎啕痛，他又哭又闹放了悲声。武二郎他见嫂嫂太蛮横，嘿，不如我躲开这个是非坑，急忙忙他穿衣下楼来到了街门洞。此时节正赶上大郎转家中，武大郎用手推门没推动，不多时间的门分左右响轰隆。武大爷一瞧就是一愣，见里边走出来他的兄弟二武松。说你上哪儿去，天这么冷啊。武二郎是一语不发，怒冲冲，他趟风冒雪走得冲，大郎也不知道为何情，心里暗想，我兄弟犯了什么毛病，他跟什么人霸气生。哎，把担子挑在了街门洞，见了潘氏我再问分明。到厨房里一瞧啊，得，潘金莲的眼泡全都哭肿，当时就闷坏了我的老蒙兄。吴大爷站在了一旁直发愣，眼望着潘氏问分明，说家里的为什么眼泡全都哭肿啊，你跟什么人霸气生，今儿个下雪天气冷，二郎走，莫非他衙门里有事情。潘金莲一听把眼一瞪，呸，这一口啊纸脆的吴大爷，嘿嘿，来了个满天星。娶我时你们家里很清静，就没提过有一个兄弟二武松，今儿个下雪天气冷，打酒买菜火炉生，我倒说我们喝酒不必把你等，没想到一边喝酒他把那个歹心生。他说咱们俩不平等， 他说你年老我年轻，他说我长得又好又干净，说你像条混屎虫。他又说这个一朵鲜花粪堆扔，他又骂那月下老人没眼睛。这小子越说越高兴，他一伸手就把你欺我的这个脸蛋儿拧。要不是太太我的心眼硬，嘿嘿，我的哥哥哎，你想站起来走道万不能。吴大爷闻听不住的哦，贤妻说话欠聪明，老二没有这个毛病，在妇女堆里头太薄情，他把我这个哥哥看得特别重，要办此事他是万也万不能。潘金莲一听就无名动，呵，好小子，我的话你是不爱听啊，你既然把你的兄弟他看中，咱们俩从此就断了这个夫妻情。潘金莲是撞头磕脑嚎啕痛，撒泼打滚地溜平，把武大爷当时给吓得忘了性，恨不能跪倒磕头叫祖宗。这一回细数别兄我奉敬，往下怎么样啊，是改日您再听。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作品《细书别兄》，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像故乡一把油纸伞，渡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白墙，回头问回望说你家 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